新都没水下电台 Capital，刚我白想起病毒，现在是批量报告感染新闻。政府正在北都推出第三批社区关爱组屋单位，国家发展部都拟定新宅国会跳楼接受嘞。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都是首义宣布，正在多上一地点，有几百人被打打来跟成军。此行新模式，担心加联合举办举行，预计年底先开始接受申请，要来协助来把命担心做好。政府考虑提供设备，特别援助金，以抵消次电力水费，减少杂气对居民的影响。国家发展部讲的政务部长沈荣在国会讲，政府每年拨款能有3900万元。抵消次电费向居民收取基本房杂费。今年五月起，有会更新主要的主屋个比例，必须提供最少4套警察床上的。沈荣讲，国内在生活费的上涨难免感到焦虑，政府也很重视这问题，因此当局将要求警察另立个比例。为消费者提供更佳创意。坐落在万国跟万国五里村的南宜新消防中心，今年中将来到伊运作。因水发电与环境部讲的政务部长徐连忠，也在国会透露，环新校的渔农社消防中心将在今年第三季展开。徐连忠也宣布。今年前屋上河去，本地大型创业市场，准为树楼等等所材成的舞台，烧最少五整节。新基地涵盖每年营业额超过10亿新元的超前业者，包括集中评价、零总工利、新选跟财源超前。为了减少高墙疫情的断步，政府总扩大义务作业清源机器，依赖去年将在金沙地区使用可以打开运行义务。这机器目前涵盖3类完好家庭，覆盖率大约占所有住屋的3项，占众多有地分散的9%。本区域再次出现东北季候风调。我国气象署预计，众多艰难局面当中，冬雨预示肆意短短，一些地点的每日最低气温下降21度到22度。李行勇富豪因为实现在一个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拟在其书画停水端提供加证据，正在接受健康调查。但是南汇目前在国会，两大李光耀故居取缔委员会的董志贤透露，警方已经通知舆论，而采取必要步骤，在舆论缺失的情况下，完成调查工作。简要新闻报告完了。